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94集，不畏疼一。轩辕镜一进御书房，就瞧见了轩辕凛颇为灰败的脸色，当即心里一紧。皇上，包中龙体。轩辕凛微微颔首，这无碍，靖王拿下了。贤王点了点头，毕竟始皇是子弟，臣将他囚在贤王府了，只是他对所作所为并不肯承认，臣以为或许承欢。他见轩辕凛身体很明显的颤了颤，便将嘴边的话含糊了过去，兴许是别的什么缘故，那宫婢可曾审问出些什么？轩辕凛揉了揉额角，狼却在审。朕。他忽地顿住，眉头拧了起来。轩辕镜困惑地看了过来，却只见轩辕凛一手撑着头，一手摁住了心脏，当下紧张起来。皇上，可是龙体有恙？轩辕凛隔了几息再开口，声音已经有些嘶哑了。不妨。不过是旧疾。轩辕凛的旧疾，轩辕镜又是担心又是心疼，却十分茫然，他哪里来的旧疾？然而对方显然并不会和他强说这些，那一阵明显的不对劲儿过去之后，他仿佛又变回了原本的轩辕凛，不苟言笑，眼神冷凝，看得轩辕镜越发难受。皇上还是歇息两日吧，公事再重也重不过龙体。轩辕凛只能微微地摇了摇头，并没有开口，而后皱着眉去看卷宗。臣经此人，绝不可放过。轩辕镜低头领命，却有些为难。臣经好办，可这是大罪，倘若牵连九族。不过两句话的功夫，轩辕凛似乎又发作了旧疾，抬手撑在玉案上，才勉强维持着仪态。他艰难地摆摆手， 朕， 轩辕镜看不下去了。皇上，可有玄太医来瞧？什么旧疾发作的这样厉害？轩辕凛深吸了一口气， 朕今日怕是没精神处理靖王，你便先看管朕，下去吧。 他这副样子，轩辕镜怎么能放得下心？然而皇命难违，他再放不下，也还是叹了口气，抬脚走了出去。不多时，林峰也走了出来，抬手将御书房的门合上了。轩辕镜心里一跳，怎么你也出来了？林峰现在还回不过神来，他本以为这次必死无疑，哪料到皇上睡了一觉，竟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既没让人将承欢的尸体收敛，也没处置大明宫的下人和外头守着的狼缺，活像是做梦一样。 皇上说想自己待着。 林峰如今深觉脑袋系在腰带上，哪里敢违抗轩辕凛的话。轩辕镜怅然地叹了口气，承欢竟然就这么死了。他盯着御书房大门看了许久，见轩辕凛的确没有要出来的意思，只能转身走了。轩辕凛此时才慢慢从龙椅上站起来，一步步走向那博古架，上面的摆件还是当初承欢在的时候挑选的，这许久过去始终没有换过。他开了架子上的小盒子，拿出一块碎银子丢进旁边的白底黑花龙凤纹罐里，听见里面并不清脆的一声响，慢慢笑了一声，你听，快满了。他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有了这么个爱好，将碎银子丢进这些摆件里，只知道等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要满了。他从没想过让人知晓他在做这种无聊的事儿，哪怕是承欢，若有人能察觉端倪，也只有隔几日便要往盒子里添碎银子的张晋忠了。可他从不说，从不问，连这架子上的清理都自己一手包办了。 轩辕岭轻轻敲了敲龙凤文冠，心口又疼了起来。他靠着玉案慢慢坐下来，默默忍耐这股痛楚。不多时，外头却响起了脚步声。他知道自己这样有损皇室威严，可身体却没有力气，并不允许他站起来。他只能安慰自己，林峰在外头守着，这世上再没有第二个人敢闯进来御书房。外头的脚步声果然止住了，轩辕岭缓缓吐了一口气，呼吸却因为胸口的疼痛慢慢急促起来。他不得不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摁住胸口，耳边忽然又响起脚步声，轩辕岭一顿，身体僵住了。那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他瞳孔一缩，很想回头去看，身体却仿佛生锈了一般，并不听使唤。直到那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在他跟前停了下来。轩辕岭抬头看了一眼，而后便垂下了头。原来是张晋忠。 虽说夏日天热，可也不能坐在地上，当心染了潮气。 他颤巍巍地扶起了轩辕岭，可他年老体衰，本就没什么力气，这一下不仅没有将轩辕岭扶起来，反倒累得自己也坐在了地上。他粗重地喘息了几声，无奈道： 奴才真是越来越不中用了。 轩辕岭将头靠在他肩膀上，半晌没开口。自从册封太子之位，他便再没有和任何人这样亲近，可此时他有些撑不住了。张晋忠粗重的喘息慢慢停歇下来，颤巍巍地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： 您是皇上，什么坎儿都能过去的。 轩辕岭知道自己一定能跨过去的，他是一国之主，没有时间让他颓靡萎顿，可人心到底是肉做的，也有扛不住的时候。他慢慢闭上眼睛，抬手捉住了胸口的衣裳，声音嘶哑道： 公公，我心口疼。 张晋忠险些掉下泪来，这个孩子是他看着长大的，什么时候喊过疼呢？八岁学骑马，被马在胸口踩了一脚，昏迷了三天才醒过来，也是一声都没吭，现在他竟然喊疼。张晋忠又心疼他，又心疼程欢，即便还想劝慰两句，可着实说不出话来了。他是没根儿的人，一辈子孤苦伶仃，老来总算遇见了程欢，为他担惊受怕，费尽心思筹谋，当成儿子一样护着疼着，到了却换了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结局。张晋忠知晓自己是一个奴才，连哭都得藏着，因此一直不敢提，不敢想这茬。此时轩辕岭一开口，他才晓得原来活着一辈子，却到底挨不过心痛。 老奴， 他忍了忍，眼睛还是湿了，泪水滴答顺着脸颊淌了下来。他本想请罪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早知道程欢这么短命，他当初做什么要心疼他？他越想越撑不住，痛苦当真是撕心裂肺，让他脑子里什么都想不到，什么都看不见。轩辕岭忽然抬手握住了他的手，他没说话，可张晋忠却懂了他的意思。堂堂帝王却是连流眼泪都没有资格的人。他抬手遮住了眼睛，哭得声嘶力竭。轩辕岭和他靠在一起，安安静静地听着他的悲伤，身体仿佛变成了一根木头，动也不动。御书房的动静很快惊动了外头，狼雀和林峰对视一眼，已经猜到了这人是谁。虽不晓得张晋忠那样懂规矩的人为何会如此无礼地在御书房里哭嚎，可既然轩辕岭没开口，那便是默许了，他们只要守好这扇门就是。张晋忠的哭声断断续续，却当真是撕心裂肺。林峰与程欢不过相处几日，却还是因着这哭声被勾起了愁绪，也跟着抽抽噎噎地哭起来。狼却丢给他一块帕子，却是一声没吭。直到天色暗下来， 张晋忠的哭声才慢慢消停。轩辕凛抓着袖子替他擦了擦眼泪，张晋忠的嗓子彻底哑了，便是想谢恩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轩辕凛摇了摇头，公公，朕让人在宫外为你买了宅院奴仆，你出宫荣养去吧。张晋忠一怔，浑浊的眼睛直愣愣地看着轩辕凛，他头一回这样直视天子，心里却半分彷徨恐惧也无，只剩了悲哀和了然。他想问问轩辕凛是不是看不见自己，他真的能轻松些。可这宫里承欢哪里没去过，便是瞧不见自己，他便真能不想吗？这样厉害的心计之政，当真这样便能缓解不成？他放不下轩辕凛，这是他看着长大的孩子，他看着他从幼儿起便读书习武，看着他长成少年鲜衣怒马，也看着他册封太子日渐威严。及至今日，他再次看见了这孩子的柔软和苦痛，他舍不得他，他放心不下他。他那样的性子，承欢没了，自己若是再走了，他往后的日子会变成什么样啊？他大着胆子去握轩辕凛的手，想求他别这样狠，出宫荣养，多少人内侍盼了一辈子的恩典。可他出去是海阔天空，轩辕凛却要一辈子留在这牢笼里。公公，不必担心朕，那龙椅生来便只有一个人坐的，朕很早之前就明白。他扶着玉案慢慢站起来，侧头看着博古架上的花瓶，极浅淡地笑了一声，我只纵容自己这一回，等那扇门开了，这里就只有皇帝了。张晋忠知道他主意已定，自己再说什么都是无用的，只得颤巍巍行礼谢恩，却又被轩辕凛扶住了手。从今以后，你不是奴才了。这话说的张晋忠眼泪又掉下来，他胡乱抹了把脸，还是磕头谢了恩。轩辕凛将他扶起来，亲自送他到了御书房门口。外头的阳光照进来，两人都被晃得眯了眯眼。张晋忠颤巍巍地走了出去，轩辕凛看他的背影一步步消失，仿佛再也不回来的样子，如同承欢一样，胸口再次疼起来。他抬手扣住门框，拼尽全力才让自己勉强站稳，他已经没有倒下去的权利了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